喂，大家好，我是浅打到来的沈大师。今年的世界杯，哇，我会同大家一起及实。我仍然都是撑荷兰啊，40年的荷兰勇等，希望今届可以攞冠军，虽然机会不大。一届2014世界杯，大家黐到十一架。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翻嚟第二节，讲完个市咧，咁啊，今日而家就讲一个比较凝重啲嘅题目，就系六四嘅。咁啊，我又唔会话咩。咩个节目就唔会话咩平反六四啊啲咩 click 啦嘢嘅，咁啊想讲下即系六四之后嗰个中国经济， 嗯 吓，其实就六四同经济系一个喺中国近代史里边一个盲点嚟嘅，其实影响到中国政治同埋经济好大嘅关联咧，有三个事件啊。第一样嘢即系有啲头两个比较远啲啦， 嗯， 第一个就当然就系嗰个嘅。公有社制啦，大炼钢嗰个年代啦，跟住就系文革啦。咁嗰阵时唔使理啦，文革对经济有咩影响啫？嗰阵时基本上冇经济嘅，吓咁跟住就系到六四嘅。咁啊，点解讲话六四系一个经济嘅盲点咧？就系、是、你发觉，即系喺呢个嘅六四之后，对经济有啲咩好与败弊，我唔理啦。总之呢方面嘅研究咧，即系当然系一个冇人敢掂嘅题材嚟嘅，啊，国内更加冇人敢掂啦。吓，不但国内有人讲啊，真系讲一讲。咁好正统嘅一个研究，基本上可以话系冇嘅。最多呢方面嘅讲法咧，都系一啲嘅经济见闻啊，或者系经济数据分析咁样。咁99%你关于你 search 关于六四同埋经济嚟讲咧，你基本99%嘅 comment 都系一致，就系话六四嘅镇压造成今日经济嘅发展。 嗯。 大部分都是咁嘅， 吓、嗯， 咁、啊、你话系咪真系咁样咧？冇得驳你嘅， 冇得驳， 因为我哋唔可以翻翻转头，六四冇出现过，而家公中国经济会变成点咧？我哋冇得咁样 judge 嘅，吓、 嗯 啊，因为六四系一件好点讲啊？我唔系好识讲呢个题目，但我尽量讲啦。六四系一件好令成个经济、成个社会、成个文化变化好劲嘅一件事，但系冇人敢掂嘅一个题材。 系，你如果讲开呢个位嘅时候，其实大家可以听一听啦，听翻杰斯不上频道啱啱今个礼拜入 free 出嚟嘅第二节，佢讲啦，即系佢用咗一个几得意嘅观点嘅，就系话文革嗰扎人当日俾人批斗，而嗰扎人全部做晒元老啦， 系， 然之后就其实嗰扎人系好惊嘅。咁當然係最後就好簡單啦，就係、是、逼，即係唔好話逼啦，係同鄧小平講啦。咁而最後咩啦？我嗰刻其實有個疑問浮咗出到嚟嘅，但係冇問到佢，因為時間太長啦，費事再問咁多。其實會唔會係喺個成個 planning 案六四嘅行動之後個解決嗱、你即要咁樣講嘅就係話。因为件事其实酝酿咗好耐啦，由四月开始，四月十几号一路去到六月四号，其实有成六个几七日嘅时间。虽然一方面嗰阵时仲喺度决定紧究竟系清场与唔清场嘅问题，但第二样嘢，当决定咗清场嘅时候，我会觉得嗰扎嘅老人家 系 或者嗰扎咁有经验按成个中。經歷咗成個新中國嘅成立，一路行落去嘅時候，佢哋係一個解決方法。而所謂嘅改革開放，其實係我都會覺得係喺嗰陣時，其實已經係有個初稿係點樣去解決嘅， 絕對係 即係唔可即係正如姚尊所講嘅係唔可以去甩咗一樣嘢嘅，就係話六四之後。內地政府鄧小平好簡單地一個通就係所有嘢向前看。将个经济发展出到嚟，然之后你头先所讲话，无论个文化方面啦，所有嘢嘅方面啦，特别个文化方面啦，就系、是、大家终于系 侵咗一啲所謂嘅資本主義概念落去，而所、嗯、當日嘅咁少少部分人富起嚟， 有特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啦，嗯、啊，啱嘅，啱嘅。咁啊，首先我哋要講嘅就係話咧，我哋冇得翻翻轉頭改寫個歷史，去睇翻今日會變成點樣。 嗯、 即係假設就係六四民運學生成功咗，咁、嗯、可能而家中國打緊內戰， 嗯啊，或者已經分割咗啦、 啊，可能已經分割咗。OK， 咁如果你話真係有屠城，又咪真係真啦、啊、嚇、嗯啊？有屠城出現，有鎮壓出現咗，經濟中國經濟可能到而家都係一潭死水，亦、嗯、都可以發生。咁但係我哋關注一刻嘅就係話喺六四個教訓裏面，我哋應該中國嗰條路點樣走嘅啫 ？OK，、嗯啊、正如好多人咁講，就係話唔係啊，有六四之後，中國經濟加速發展。呢二十年，呢二十五年嘅中國經濟發展係任何一個西方國家都羨慕嘅過程嚟嘅， 係 高速發展， 嗯、 快到你不得了嚇、嗯啊、個 GDP 14-15% 以前，十、嗯、年八年前14-15%。等閒嚟嘅，嗱、 嗯、 我哋講一講就六四之後鄧小平嗰、那個嗰、那個做法啦，嗰、那個時代啦。嗱、嗯，八九年之後，去到90年咧，基本上聯合國咧都係咁制裁中國嘅，係咁就中國。聯合國曾經係要求咧就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咧就踢出去， 嗯、 就換入中華民國嘅，嚇咁、 嗯、 啊到咗91年嘅時候咧。今日當然後面又應該有好多政治嘅角力或者有政治嘅談判啦。咁啊，成個聯合國咧基本上係軟化咗啦。你見到歐美政府力都係軟化咗啦。對於八九六四嘅事件、嗯、啊，咁當然你又唔可以怪佢哋，因為中國有冇民主，有冇啲咩普世價值，有咩人道人權啊，唔關佢哋事嘅。 嗯， 嚇佢哋唔 care 啊，中國有冇人權嘅，你唔好。即唔好咁低能，覺得哇美國要幫香港做嘢啊咁樣咁樣，唔會嘅嚇，即、啊、要幫中國去發展人權啊，唔會嘅，即係喺人權裏邊揾水嘅啫、 嗯， 都揾咗唔少年啦嗰陣時。咁啊幾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92年最標誌性啦，係中國近代經濟史上面最標誌性一年，就係、是、92年鄧小平南巡， 嗯， 嗰下就奠定咗。中國經濟嘅發展嘅藍圖啦，嚇、 嗯， 咁、啊、就鄧小平亦都係講得好白，嚇、啊、就係話，當然佢唔會講六四啦，嚇，嗰陣時好多六四之後，好多八九之後，好多官開始送啲仔出去讀書，嚇、 嗯， 咁、啊、佢都話送啦， 100個 出咗去讀書嘅、 嗯， 有20個翻嚟，中國都賺咗，嚇、 嗯。 啊咁啊，當然嗰陣時都有20個翻嚟嘅，咁啊有80個留咗嗰度啦，咁啊但係都係對於中國嚟講都係賺咗。咁跟住南巡之後就係華南地區，即係包括香港成個深圳啊、廣東區啊， 嗯、 世界工廠就開始起啦、 嗯 啊。跟住南巡之後，因為係一個好區域性嘅，到而家都係啊，係一個好區域性嘅一個建設，即係話南巡啊嘛，你唔係北巡，唔係西巡，唔係東巡啊嘛，係咪？跟住就係地方政府嘅 GDP 嘅互相追逐啦。 嗯 啊，你南巡哇，你有中國，你有鄧小平嘅光圈，咁你16-17% 就預咗㗎啦，梗有㗎啦。咁但係阿鄧主席冇巡我嗰度，我都20%喎，咁我都好勁過你好多喎，巡埋我咪30%，咁就開始建立咗一個地區嘅一個嘅 GDP 嘅角逐，咁亦都係建立咗變成而家一個嘅我大膽啲講係一個悲劇咯， 嗯， 即係大家太過追逐於一個 GDP 數 GDP 數字個增長性嗰度，咁啊犧牲咗好多嘢，犧牲咗啲咩？我過咗幾集都講好多，即係包括嗰個環境啦，包括咗一個胡亂開發啦、重複建設啦，即係我都係嗰個問題啫。其實我今日嘅 conclusion 我講咗出嚟先，我都係嗰個問題。中國呢20幾年嚟好有錢， 嗯， 啊8000人一齊去美國嗰度揈啲錢，使到啲美國佬都驚， 嗯， 啊。你叫我交罰款，我交咯，我吐啖痰幾多錢啫，100幾廿蚊俾你啦、啊、美國佬都驚。咁但係都嗰個問題就係、是、中國人啲錢喺邊度賺翻嚟嘅啫？ 嗯， 邊度賺翻嚟？以鄧小平92年南巡之後形成咗一個經濟嗰個循環，就係、是、大家追逐嗰個 GDP 裏面，咁我有 GDP 我就贏曬。咁嘅環境之下，冇人會喺個優質低 GDP 裏面發展嘅， 嗯， 個個都係劣質高得增長， 嗯， 冇人 優質低增長嘅。咁而家李克強同埋習近平想扭轉呢個局面，但係佢其實我覺得已經係有少少為時已晚，已經係為時已晚。咁所以唯有就係喺胡溫嘅年代，嗱當然就係話，另一個八九之後一個好重要人物就係朱鎔基。 係 朱鎔基嗰陣時係上海市市長嚟嘅。朱鎔基講咗一番說話係令到外國好改觀嘅對中國。朱鎔基就話。因為八九之後咧，好多戒嚴嘅消息嘅，即係傳聞嘅。上海戒嚴啦，北京又話戒嚴啊，邊啲 plague plague 咁嘅嘢，係朱鎔基第一個，朱鎔基第一個出嚟講就係話咧，上海冇戒嚴，上海絕對唔會有戒嚴，因為當然咧，北京已經鎮壓咗啦嘛，上海絕對唔會有戒嚴，因為上海只係會謀求一個建設發展，我哋係唔會戒嚴嘅，咁啊令到好多外國投資者覺得就係話，得我賺中國錢。我咪淨係賺中國錢囉，係咪啱講過啦，人權法治喺中國個發展關個 Q 事咩，係咪咁既然你上海朱鎔基你拍心口話上海唔會因為八九六四民運而影響到上海發展，上海一定會攏個頭埋去不停咁高速發展嘅話，啲錢就去出就先衝咗去上海。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啲錢再落嚟南邊嘅。南邊啲錢當然係台灣幫行先啦，日本行先啦。咁咪北啲嘅，譬如上海啊、北京嗰啲，就係鬼佬行先啦。咁所以就形成咗一個好資金鏈上面一個區域性嘅發展嘅嗰陣時候，非常之非常非常之緊要。嗰陣時八九年打後嗰兩三年咧，去到九二年或者叫做九三年嘅時候咧，亦都係難嘅。因為點解咧？嗰陣時朱鎔基就推咗好多一啲嘅招商引資嘅方案出嚟，咁包括嗰陣時我喺歐洲做嘢嗰陣時，即經常都 sell 一樣嘢，就係中國啲公路，18% 固定回報，BOT bill operate transfer 30年，即總之你同我夾錢起呢條路咧，你玩30年啊的。每年 18%， 你掉10億出嚟，因為我每年俾翻1億8息你，30年每年1億8，爽到你暈。咁嗰陣時都好難嘅，因為好多鬼佬咧，尤其啲 private bank 咧，對於中國嘅政治環境咧係好 睇唔通， 睇唔通嘅。 同埋過去嘅歷史話， 我點知我起一路，我溫咗3年之後，你又整個民運。 係啊。 咁跟住你又鎮壓， 喂大佬，你過去100年之前，你下下都係突然之間一句聲就收曬噶嘛？ 咁所以朱鎔基當日走出嚟講話，上海唔會有戒嚴，上海只係會求發展，呢啲嘢唔關我哋事，我哋唔使諗，我哋總之唔會戒嚴。跟住朱鎔基做總理之後，行出去招商引資咧，確實係快易好多嘅，因為大家會信朱鎔基，無論如何。地都係會搞發展㗎喇。咁跟住當然嗰個發展嘅路途去到江澤民，唔係去到江澤民，跟住即刻就江澤民啦。去到胡溫嘅時候直頭係派錢出去啦。派錢去發展啦。咁跟住就係大家就全中國13億人，最唯一例外就最窮嗰10億嘅啫。就其余嗰啲全部都係為錢學啦。咁形成咗今時今日嗰個文化道德啦，嗰個金錢掛帥呢個咁嘅社會啦。咁呢個問題就係話，去到呢個嘅胡溫嘅末段，到而家嘅習李嘅開段，已經係推咗兩個新嘅發展模式出嚟，一個就係消費革命。消費革命係一個向外嘅消費革命，咁當然中國都係提振自己內需啦。但佢個消費革命係點樣為之向外嘅呢？同以前一樣，以前講人權，法國佬啊同美國佬最叻噶啦。喂，中國冇人權嘅，聯合國唔好出聲，跟住中國你都知噶啦，即刻買飛機噶嘛。一個波音一個 Airbus 即刻買翻30-70架翻嚟噶嘛，嗰邊冇聲出。而家一樣嘅啫，即係話，喂你嘈我。我俾派8000個同胞去你嗰度買曬你啲嘢啊！你出咩聲啊？係嘛？你嫌唔夠我限，我俾80000人你，係嘛？再唔得嘅，我封殺咗香港自由行，自由行去美國。 係啦，而家搞到法國，你睇下，搞條國語專線啦。 唔係，係啦，就係咁樣，一個消費革命，一個對外嘅革命。OK。另一個革命就是對內的革命，就是互聯網革命。互聯網革命當然就包括互聯網消費啦，過去幾個禮拜成日都講互聯網消費啦，中國都開始覺得有啲賴嘢㗎啦。咁個個人都喺互聯網裏面買嘢，冇人出街買嘢，冇鋪頭，冇鋪頭冇就業。你互聯網呢就即係需要嘅，互聯網淘寶裏面需要嘅就業數量好少嘅啫。你一間鋪頭都要4-5個人啦。你一 你喺淘寶裏面開緊鋪一個人㗎嘛，最多你24小時自己做啫。咁你發覺出去賴嘢啦。咁所以互聯網個革命就係講緊點樣去平衡返一啲嘅社會嘅聲音。中國政府亦都唔係白痴，佢喺從佢咁多年嘅經濟改革啊，一啲嘅小組會議啊，一啲嘅文件裏面都知道中國係需要釋放一啲嘅反對嘅聲音走出嚟。但係嗰個困局就係話，我唔可以俾你反對得太緊要。 嗯。 但係冇反對又真係唔得。 嗯。 所以我覺得，我其實去年已經開始覺得中國係真係有機會平反六四。 嗯。 唔係一個嘅人道主義式嘅平反，而係我要抒發一啲嘢，我俾阿迪你去抒發啲嘢，俾你去寫一啲平反六四嘅文章，而我唔會拉你坐監。 嗯。 但係總之你唔好過激喎。嗱，你唔好激佢走去天安門廣場嗰度拉 banner 喎、 啊 嗯啊。你寫下啲文章啦，啊，其實當日啲學生咧，其實都唔係錯得曬嘅。我可以隻眼開隻眼閉，我覺得係咁樣。所以平反六四對於中國個經濟係咪一件開明咗、開放咗嘅事咧？其實我覺得一啲都唔係、 嗯。 平反六四只係一個虛招嚟嘅。如果有機會平反六四嘅話、嗯，其實。即據我了解，中國政府而家喺民間裏面所做嘅嘢咧，其實我牽涉咗一個人嘅，嗰個人同阿傑斯都識嘅，就係、是、個彭彭。 嗯， 啊、即我唔知傑斯點睇啦。總之有人同我分析過佢對彭彭呢個人嘅睇法，咁我90% 相信。咁、嗯、你知道彭彭我講個背景啦，就係佢係廣東電視台啊，即係湖南衛視，我唔知邊個。 可以廣東電視台。 廣東電視台成日抨擊政府嘅。啊！就係話你嗰啲啊，嗰啲上訪嗰啲啊，你唔可以咁對佢啊！哇，有啲窮人啊，咁樣你個社會福利唔夠啊，哔哔哔哔哩吧啦咁樣，好正義嘅，係咪？咁但係據我了解個 setting 咧，其實呢個彭彭只係一個虛招啊！你話廣東政府唔識 ban 佢咩 ？ban 到㗎，點解彭彭仲可以周圍做節目咧、啊？其他有啲人講類似嘅嘢坐緊監啦。系咪？但系点解彭彭得咧？就呢、是、个就系只系抒发一个社会情绪一个人嚟嘅啫。总之嗱，阿的你可以讲呢啲，我俾你讲呢啲，其他嗰啲你唔好讲。 明。 咁我听嘅，喂，唔系啊，而家中国都开明咗啊，起码有彭彭呢个人走出嚟啦。但系彭彭，我觉得即系根据嗰个人同我讲啦吓，佢、只系一只棋子嚟嘅啫。 嗯。 吓、啊，你唔好以为有彭彭，中国就开放咗。其实唔系，其实越嚟越倒退。如果楞翻係第一節，我係咁講，就係、是、一啲定向式嘅存款儲備金率嘅減低咁樣，定向降存叫做嚇、啊，有啲定向嘅政策嚟緊，就好似有啲大行話中國政府係出啲定向政策啦，啊，定向貸款、定向存款，乜鬼都定向。咁定向呢、這個呢樣嘢可以咁講，就啱啱講就係話，以前全國性範圍嘅，你發覺好多嘅瑕疵、好多嘅漏洞，啲錢走咗唔知去咗邊。而家定向嘅話，我知道的你窮，我定向貸款借錢俾你，咁你一定會食飽㗎喇。以前唔係，我見到我的窮，我周圍去貸款，但係啲錢唔到你嗰度，你一樣都係窮。咁定向係一個冇辦法之中嘅辦法，咁但係定向政策係一個好逆行倒施嘅方法。逆行倒施到我係銀行，我仲做，我仲諗嘢做咩啫？ 嗯， 係咪？阿公話貸款過去嗰邊，我咪貸過去嗰邊囉。 嗯， 我又唔會錯嘅。 明你意思。 錯咗就係阿公錯㗎啦。係咪？其實就係一個喺個鳥籠經濟裏面呢，就出現咗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是、你要將喺個社會或者個經濟層面裏面，你係要將個鳥籠擴大。即係本來個鳥籠一尺乘一尺嘅啫，阿的你喺裏面飛啦，飛到你頭不壓你，你就自己飛啦。而家發覺阿的你因為個社會嘅變遷，或者互聯網嘅發達，大家知道外國好多嘢，去過好多外國啦。你想將，我都覺得要將個你個鳥籠係兩尺乘兩尺，但個問題就出現啦。我唔可以將個鳥籠變魔術咁樣變大嘅，係咪？我點樣將你由個一尺變一乘一尺嘅鳥籠轉到一個兩尺乘兩尺，而中間你唔會飛走呢？ 嗯， 我仍然可以控制到呢？系咪？咁呢个就系一个问题，成个一个控制嘅游戏，喺我眼中系一个控制嘅游戏。佢要释放一啲嘅社会嘅言论去平衡一啲嘅社会嘅怨气。 嗯， 因为喺好多人嘅眼中，喺尤其是顾及翻六四呢个25年前一个嘅主题，系一个嘅官倒，系一个贪污，系一个极权统治嘅世界。 到而家呢一刻，你會發覺官倒已經好舊嘅 terms 啦，冇人講官倒噶啦，而家嚇貪污唔係打緊咯，係嘛？周永康都對咗落嚟啦，係嘛？佢好似 OK 啊，係咪？你話個經濟發展唔錯啊，先讓部分人富起來，好富起來啊。咁但係個問題嘅癥結都始終都係一樣嘢。第一，我嘅收嘅 question 就係、第一，中國嘅錢係從何來嘅啫、第二樣嘢喺呢個咁嘅限制嘅經濟發展裏面，你呢個只會一個人循環，兩尺乘兩尺嘅龍好快就要少三尺乘三尺、四尺乘四尺。喺呢個轉龍嘅過程當中，你會發覺犧牲咗好多好多嘅嘢、銀行就一個好嘅例子。 但係你頭先所講呢，即係定向呢樣嘢呢，突然間俾我嘅感覺就係覺得某程度上是好似返返去以前嘅五年计划一样囉。 係绝对係一个五年计划。 你如果用呢二十五年去做一个反思或者一个比较嘅，就係话哦八九年嗰陣时係一个极度束缚嘅年代。 係。 去到二千年，即係朱镕基同江泽民嗰陣时，即係到了中段的時期，是一個慢慢走向寬鬆的年代。即係你見到哦，有很多的上市公司可以怎樣做，大家亦都不介意個喺落翻地方的時候，起公路的起公路，起樓的起樓，寫人城。不過點解朱镕基要打的原因，就係當時就係因為發覺太多爛尾的 project 喺度嘅啫，係咁樣。咁而走到去可能08係一個舉國嘅高峰期嘅，就係話我好似走出咗世界。但當走出咗世界嘅時候，翻翻轉頭就會發覺一樣嘢，喺呢個換屆換班嘅過程當中，其實面對嘅太多問題係收唔翻轉頭。 係。 即係呢個就等於我記得你問嗰個問題嘅，就係點解中國唔可以揼一個品牌，因為只有一個品牌喺度咯。 就係中國。 唔係咁個黨係一個品牌。 哦，嗱，而家中國即係面對住一個全球一體化啦，即係國內13億人都可以接觸到外國啦。咁、你話八九嗰陣時候，你當然而家中央政府主要都係當年人民日報嘅社論啦，係一個外國煽動嘅一個嘅行動啦，你可以講得通嘅。因為嗰陣時中國人真係唔知道外國為何物，冇乜出過國啦，咁報紙亦都唔會講好多外國嘅消息啦。咁所以有一啲外國人走埋去煽動佢哋，確實係即係可能好容易煽動嘅。咁但係而家大家都已經係認清楚，冇嘢可以煽動到㗎、外國亦都唔係一啲好巴閉嘅嘢嚟㗎嘛。美國20年前中國人睇美國直頭係一個 dreamland， 咁而家我8000個人就已經踩冧你啦，大佬，係咪？即而家大家都知道，認清咗一樣嘢，當年8964可能唔係真係一個外國煽動嘅嘢嚟嘅，所以而家我覺得中國係要謀求一啲嘅普世價值咧，佢要做，佢要 redefine 依樣嘢，而呢個 redefine 嘅過程當中咧，就係話俾你聽，外國、美國嘅一啲嘅普世價值嘅 definition 係錯嘅，中國當日嘅 definition 係啱嘅。嗱，人權咗一個例子，中國即係聯合國嘅十幾年前，聯合國成日話中國冇人權，但中國成日話自己有人權嘅，唔係夾硬嚟嘅。中國喺人權嘅 definition 裏面咧，中國係做到好足嘅。因為中國所謂嘅人權嘅 definition 係一個温飽權。阿迪，你做得中國人，我俾飽飯你食，俾衫你着，你已經有人權㗎喇。但係喺西方國家，人權係咩呀？言論自由呀嗰啲，呢個 definition 唔apply落去中國嗰度。咁所以呢個喺個 definition 裏面呢，係聯合國同中國拗咗19幾年㗎喇。咁而家中國亦都唔拗得㗎喇嘛，唔可以話係個溫飽權㗎嘛，大陸人飽到赖添啦，咁你同我讲温饱权，我系要温饱权以外有啲 additional 嘅 human rights 走出嚟㗎嘛。咁所以喺胡温个年代，佢就拎咗48个字出嚟，以人为本，和谐社会。OK， 以人为本，嗱，总之你阿迪你温饱啦，而家你系你嚟㗎啦， 你唔係一個唯物論下面嘅一個產品，你唔係血與汗幫共產黨做嘢嘅人，你係阿的，你係人嚟㗎啦而家。你係人，你唔好亂講嘢喎。你係人嘅意思就係話呢，嗱你有錢，你想去外國旅遊去啦。以前你簽證簽到你暈啦，係咪外匯券都唱到你阿媽都唔認得啦。阿的你出去見識一下。阿迪，你啲仔女想去外國讀書，你係人嚟㗎啦，你可以俾佢外國讀書㗎啦，喺啲 additional 裏面嘅。咁但係而家就中國亦都係面對一個問題，就是、海歸派嘅問題。喺金融海嘯即係幾年前呢，中國好 proud of 一樣嘢。啱啱講過啦，鄧小平話派100個人出去外國讀書，有20個人返嚟呢，中國已經成功㗎啦。但係喺金融海嘯嘅時候呢，就打曬飛機嘅。因為100個去外國讀書 ,101 個會返嚟嘅。因為出面冇嘢做嘛，所以個個翻嚟中國，因為中國好易掘嘛，啲金40000亿刺激經濟，100多万亿新增貸款，你翻嚟嘅話有100多万亿等你攞，因為你過得外國讀書嘅後面背景一定有啲㗎啦， 係啊， 或者有啲家底㗎啦，咁所以有一組形成一個悲劇出嚟咧，就係話喺好多海歸派嘅心目中就係話咧，我翻嚟中國係揾錢嘅啫。你叫我喺個計劃經濟下面去生活嘅話呢，佢係死都唔肯嘅。但係我去嚟都係搵錢搵人錢閃呢，我絕對心甘情願。亦都即刻買機票返嚟。但你叫我留喺度扎根呢，係唔會嘅。佢而家中國係面對一個海歸嘅問題，係海歸派嗰個心嘅問題。但係佢哋都諗咗一個極度圓滿嘅解決方法。就是、全部領導人啲仔女都出曬去嘅，即基本上我係容接受咗啲海歸唔翻嚟呢個事實㗎啦，因為領導人啲都係海歸嚟㗎嘛，大佬啊，咁啊亦都好，依個係一個 definition 嘅問題嚟㗎啦，咁所以你會發覺，你會覺得未來一幾年咧，喺呢啲咁嘅 definition， 香港人好接受啲西方嘅 definition， 人權係乜嘢，發展係乜嘢，經濟係乜嘢，咁中國亦都會話俾你聽。發展經濟就係 GDP 嘅增長。我唔理你係阿的，你係窮，淨係你食得飽唔飽？總之你喺我嗰個城市生活，我的城市個 GDP 係10% 係 outbid 咗全國經濟嘅，你就唔會窮噶啦嘛。即係你唔會肚餓噶嘛。雖則你真係仲肚餓緊。咁所以喺八九民運到而家，享受咗十幾年嘅一個好高速嘅虛擬增長，係一個嘅賣資產嘅增長，到而家佢想撳住啲資產，佢想將佢撥亂反正，中間呢個陣痛，我估計係要超過10年嘅時間。 好大，好大， 超過10年嘅時間。 即係如果你話喺個根深蒂固嘅意識形態層面上，我諗冇人識搞嘅，冇人識搞嘅就係話，即係你由大家公平而平，即係大鍋飯嘅年代，去到而家呢個情況，你基本上兩套嘢係矛盾嘅。你根本即係以依一刻你見到嘅所嗰啲領導人咁，基本上係冇人識搞。第二樣嘢其實翻返去第12集同 Jackie 峰討論過中國個經濟發展嘅問題，即係好同意一個 point 嘅，就係話點解另外一方面呢25年嚟可以行到一個咁嘅情況嘅，就係話。沿海嘅城市一路可以發展到，再深入啲二線嘅城市亦都可以發展到出到嚟。但係而家個境況個情況嘅就係話，喺內陸嘅城市或者去到即係所謂嘅而家嘅二線城市咁計啦，你係行唔到嘅。咁行唔到咁個情況就係、是，所以就停滯咗落嚟。咁呢個其實都幾同意嘅，即係你見到嘅就係話。哦，你從可能係上海作為一個例子咁計，上海一路拉到去杭州，仍然可以行得到。咁但係之後嗰啲咧，後面嗰啲你會發覺係、哦、去到呢個位係唔識得解決，行唔到，爆唔到出嚟就爆唔到。 所以即係我覺得中國經濟去到呢一刻嘅情況，嗱，首先講，我覺得中國經濟冇問題嘅。從個數字上面係絕對冇問題㗎、數字上面冇問題。但你話13億人係咪都係咁好呢，就絕對唔會嘅。OK? 咁呢個貧富懸殊嘅差距呢只會越嚟越大嘅。咁當然你農村經濟你會發展到農村經濟有 20% 嘅增長，咁但佢每年 20%， 大城市 7.5%， 咁都仲有好多好多年要追㗎。咁你諗解答唔到個問題，就係話中國人嘅錢而家嘅財富喺邊度賺翻嚟嘅話咧，你搞任何嘅經濟改革咧， 其實都係徒然嘅。 嗯。 咁我其中一個答案，即係中國人點解咁有錢，就係賣好多嘅資源出去啦，賣咗啲湖光山色出去啦，嚇、賣咗好多嘅人性出去啦。咁其實即係我近排睇咗一篇文章，我覺得幾好，我引用佢其中一句，就係話中國而家嗰個嘅經濟其實係從咩嚟呢？係從毛澤東嘅時代開始。 嗯。 酝酿出嚟嘅一个中国经济嘅爆发，而呢个嘅爆发个根基系咩呢？系好多代嘅中国农民同埋工人节衣缩食、勤俭创业，跟住慢慢慢慢积聚翻嚟。而家系一扎富二代，系食紧由毛泽东年代开始，夹硬逼啲工人、逼啲农人唔好食咁多，吓净系为咗个大锅饭。唔好搞咁多嘢啦，係積積埋埋嘅錢係一次過掘返晒出嚟、 嗯、 洗清光，就嚟乾塘㗎啦。喺差唔多八九民運、八九、九零、九一、九二、九三、九四，我九四年去歐洲做嘢，嗰陣時有一啲人同我講，一啲國內人同我講，佢唔係同我講嘅，佢用啲鬼佬嘅啱講過啦。嗰陣時中國去招商引資咧，一面屁嘅碰到， 嗯， 因為啲人覺得喂你民運咁點啊？我唔係唔敢將啲錢交去個刽子手上，但你突然之間整得多鑊民運咁，我咪賴嘢，咁啊好一面屁。咁嗰陣時有啲人係咁樣 sell 鬼佬嘅，佢話共產黨係一個鐵幕，呢個鐵幕後邊。你哋從來唔知道係乜嘢， 嗯， 你哋會覺得係一啲好專制、專政，你哋會覺得係一啲嘅血腥， 嗯， 你哋覺得係一個軍人，係、嗯、一啲刀槍啊，槍刀槍下出政權， 嗯， 但佢話唔係，嗱你入嚟啦，的，你入嚟我哋中國嗰度，我稍微揭開少少個鐵幕你睇，你就會知道，其實裏面鐵幕後面全部都係金嚟嘅， 嗯。 全部都係錢，你肯入嚟，你而家拎十億入嚟，我俾隻手你入去，攞裏面啲金，肯定係呢十億嘅十倍、一百倍。呢、一句說話我刻骨銘心，到今時今日，你真係發覺共產黨由毛澤東建立嘅新中國，到八九年民運嗰陣時候，其實共產黨裏面是有好多有形同埋无形嘅钱喺里面， 嗯， 而係去到八九年出咗事之后，全世界要围堵中国，係由我觉得係由邓小平将嗰个铁幕真係掘咗个窿，俾啲外资伸隻手入去，发觉里面真係遍地黄金， 嗯， 跟住去到胡温嘅年代、江泽民嘅年代，将个铁幕一路一路拉开，去到胡温嘅年代就嚟去到，唔係外國人可以伸隻手入去，而係中國人可以伸隻手去攞啲錢。咁、當然唔係人人都可以入去伸啦。 係、 你同我唔得啦。係咁啊，個個都伸隻手落去攞咗好多共產黨咁多年以嚟壓止咗好多工人同埋農民嘅福利所賺翻嚟嘅錢嘅黃金。你我唔知道個鐵幕後面有幾多黃金。但是经过了十几年的巧取豪夺之后，你会觉得中国那个共产党后面的铁幕还有多少东西剩呢？ 嗯。 还有多少东西剩呢？剩下的就是13亿人的劳动力而已。 嗯。 13亿人劳动力开山劈地去卖稀土、卖矿材出去，整个矿山卖出去已经不敢卖了，已经。啲河道挖掘唔敢亂嚟㗎喇，你唔係你佢都知道再係咁搞落去，長江有一日啲水係七種顏色，咁、你都知道出事㗎啦，係咪舊大九寨溝就冇晒水、本來天然七種顏色嗰啲水呢就乾咗塘、本來唔係七種顏色嗰條河呢就七種顏色，你都知道一定出事㗎、國家，咁、所以個問題就係話，你要首先認清楚中國過咗十幾年嚟啲錢係點樣賺返嚟，咁你先要知道嚟緊嗰十年或者二十年中國應該賺啲乜嘢錢囉。 嗯。 呢、這個經濟轉折係會好艱辛。 嗯。 所以香港人已經係賺咗中國人十年八年錢啦、我假設由沙士到而家啦。 係。 十年前啦已經。係時候呢停一停㗎啦香港。 係有時候停一停諗一諗㗎啦。即係你唔好話啱啱第一次講下李嘉誠，你唔好話李嘉誠撤資，喂你唔愛國嘅，話你係咪選唔到唐英年你撤資啊？梁振英做特首你就唔掰香港係嘛？即係可能啊，李嘉誠都要咁諗，就係話喂邊個做特首，我都會將我啲投資擺重喺出面㗎啦，因為佢都會發覺共鐵幕後面嗰啲金已經俾佢攞到7788、8899，再攞嘅話就係、是、一個13億人嗰個剩餘勞動力嚟㗎啦，個 surplus 嗰個嘅 manpower 嚟㗎、而呢個嘅勞動力唔係好似十幾廿年前咁阿的你關耕田你又拿個財都去耕，你唔會㗎嘛，阿的你耕田咁你話等我上一上網先，上網我睇下出面嘅世界先，咁所以話正如頭先咁講，我咪要疏導阿的你嘅情緒囉，俾個棚棚你擺喺度，嘩鬧政府嘅，嘩你又鬧得開心，你聽完你就開心啦，你咪乖乖地拎個鋤頭去鋤囉。咁所以你唔好睇見中國政府開始有啲開放或者有啲反對聲音出嚟就以為世界會美好咗啦。反為嚟講，而家個鳥籠經濟係越嚟越闊咗少少，闊咗一尺半尺，咁但係嗰個中嗰、那個嘅問題仍然係繼續咗嘅。今節會有啲亂嘅，因為即係點解呢，其實如果有生之年呢，小弟一有機會唔做嘢呢，出去做一啲學術研究呢，真係我睇下邊間大學，我真係同佢講我要讀個 PhD， 我做嗰個主題呢就係八九經濟學，我睇下邊間大學咁收我。成大一定唔收啦。 差唔多囉。 好，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拜拜。 check in 影相，要个个知你即将去边。买对波鞋又 upload 身相 ，tag 埋个 friend 等佢知道特价。你 呃拉系上网嘅原动力，呃拉系生活嘅必需品。柏原太河、傲将军、Azuna， 星期三晚同你呃拉一周。